狐狸拜年。要过年了，树林里的小动物都很快活。这是过新年，还有谁不快活呢？可是，也有不快活的。谁？狐狸呗。还有狐狸的孩子小狐狸呗。小狐狸说： 妈呀，再饿一会儿我就要饿出病来了，天多冷呀，下着雪粒，没有一点东西装下肚去怎么受得了啊。 小狐狸说着就哭起来了。狐狸拍着小狐狸的脑袋说： 孩子别哭，你看我也没有东西下肚呀，新年新岁的，往哪儿去找东西吃？乖乖，让妈妈动动脑筋看。 小狐狸不哭了，狐狸抱着脑袋想着想着，一个坏主意想出来了。 他跳起来说：有了，孩子，咱们找兔子去吧。 他拿了一个大布袋，叫小狐狸钻进袋里，就背着布袋冒着雪往兔子家走去。兔子在家里正陪着客人在吃大白菜哩。 客人是谁？ 小羊和小牛，他们是来拜年的。他们吃得正高兴，忽然门砰砰地响了。 谁呀？ 兔子问。狐狸捏着嗓子说： 是我，兔子弟弟，我来拜年了。 兔子又问： 你是谁？ 狐狸说： 我是小羊，来给你送礼了。 小羊对小兔说： 可古怪了，我不是已经来了？还有哪个小羊来给你拜年呢？让我们去看看。 小羊、小牛和小兔子一起往门缝外面张了一张， 哪是小羊，是狐狸呀，还背着一袋东西哩。 兔子说：不用了，你向我拜年我可不敢当呢，我在生病，怕风，不能开门呀。 狐狸想了一想说： 那么我走了，有一点东西放在你门口，请收下吧。 说完话就跑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兔子听外面没有动静了，就跟小羊小牛打开门，把那袋东西拿了进去。 小牛说：你当心点儿，狐狸不会有好东西送给我们的。 小羊说： 嗯，对。 兔子也说： 对。 小牛拿了根棒，小羊拿了根棒，兔子也拿了根棒。再来看看布袋里到底有什么玩意儿。小羊把布袋解开了，扑的一下从里面跳出一只小狐狸来， 嚷着：我来拜年了，尝尝兔子肉吧。 小狐狸张开大嘴想吃兔子，可是脑袋上已经挨了一棒了。他耳朵响了一下想逃走，棒子可接二连三地打下来了。小狐狸倒在地上哭着说： 哎哎，兔大爷，我是来向你拜年的呀，别打呢，求求你别打呢。 兔子、小羊、小牛都说： 这还不好，你来拜年，我们好好的请你吃一顿。 他们一起用力打，打了又打，小狐狸被打得断了气。他们把小狐狸仍旧装进布袋，扔在门口，关好了门。过了一会儿，狐狸又来了，看见布袋仍旧放在门口，心想： 怎么的？兔子没有收下这礼物呀。 解开布袋，小狐狸没有跳出来。仔细一看，小狐狸已经死了。狐狸就坐在兔子的门口大哭起来了。 可怜的孩子，你怎么拜年的？可恶的兔子，我非要报仇不可。 狐狸话还没说完，门开了，兔子、小羊和小牛带着棒子出来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棒子打在狐狸的脑袋上，狐狸来不及抹眼泪，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夹着尾巴飞也似的逃了。兔子说：羊哥哥、牛哥哥，里面请坐吧，新年新岁的，喝点糖茶吧。小兔子、小羊、小牛都笑了，可是狐狸跌跌撞撞的逃的影子也没有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